记忆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你喜爱的记忆的唱片。歌曲《春天的故事》是首颂歌，可是它也很抒情。这首歌就是作曲家王佑贵在深圳闯荡时创作的。有一次看到一台歌颂改革开放的晚会之后，他就一直惦记着要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。春天的故事问世之后有过多个版本，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唱时，整首歌长达六分多钟。 春天的故事，春天的故事，难忘的春天，春天的故事，1979年，那是一个春天，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船。1979年，那是一个春天，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，神话般的绝技做成，奇迹般的举起做吉山，醒了长城内外，春晖呀暖透了大江两岸。 啊中国，啊中国， 中国，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，你迈开了气壮山河新步伐，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。

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初心，坚守广播相与伴，撸起袖子加油干。